第109集， 早着呢。 二线一边签病历一边笑。 赵斌是第一年秀啊，那是有点激动。准备去哪里啊？ 没想好。 赵斌摇头。 没安排好时间，这些事情没法好好考虑。 那你得等一阵了。 年资高的几个住院医抱怨说：“ 我们都是6月底才定，每次我都想早点定啊。”早点订，这机票啊酒店都便宜些，但是没办法，医院差不多要学校放假了才把假期时间发出来，大概就是不想我们好好休假吧。 二线放下病历笑着说： 怎么能好好休假？放假回去是让你写写文章，准备准备明年的课题，你怎么就想着往外跑啊？去年叫你写的东西你写出来没有啊？ 这句话出来，全办公室骤然降温，所有人都讪笑不说话了，各自顾左右言他的。被问到的住院医师水杯也不拿了，一溜烟就逃去诊室坐诊了。6月底，罗明瑶毕业的所有手续都差不多定了，送给周老师的毕业纪念册、毕业纪念视频也做好了，他刻了30多张碟，除了送给周老师，也分给其他师兄师姐。送完之后，自己家里还剩下8张。周老师正式调任的时间是9月份，他准备7月份安排一个2周的长假休息休息，顺便转换一下心情。以他的资历，暑假休假时间有这么长了，科室也算是为了补偿他，默许他的各种安排。罗明瑶到周老师家去送毕业礼时候，发现家里都收拾了一遍，打包好的大小箱子在墙边码放整齐，屋里都有些空了。周老师拿过包装好的礼物，对着罗明瑶疑惑的目光解释道： 要去那边了，我和家里人商量了，就去那边住，我年龄也大了，经不起天天来回这么多趟早出晚归，他也是退休的人了，每天在家里不和我吵个架不舒服，总之啊，俩人得绑一起。 他一边说一边笑。 之前这事儿定了，我就托人帮我在分院附近买了套房，正好那地段房价还便宜，全当投资了，买了以后还有升值空间。 罗明瑶想一想也是，点头附和。 我也听说政府要大力发展那片新区呢。 周老师轻轻点头。 建分院也是政府邀请的，是要学其他省做个高新技术园区，这也是个机会。最近几年医院也会扩招，往那边进人，你选规培，我觉得也好。以后有机会留在那边，不管在哪儿，拿出来都是 C 大附院的牌子，说出去都是很不错的。 罗明瑶竟然感觉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起来。周老师拆了礼物包装，拿着碟子轻轻摩挲。罗明瑶之前定做了光盘封套，用的是一张师门大合照，还找了人帮他把周老师 PS 进去。封面上所有学生簇拥着尚年轻的周老师，每个人脸上都是诚挚的笑容。光碟下面是一本厚厚的相册，所有人收集到的和周老师的合照都洗了放在里面。周老师重重叹了口气： 你有心了。 他只说了一声，手指擦着2样东西，久久不再说话。赵斌今天早上交班时候，终于和其他人商量好了休假的事，把自己一周的假期定在7月底。事情办好了，赵斌自己也觉得格外轻松，接好一杯水，坐进诊室。刚喝了一口水，叫号进来第一个病人就噎住了。第一个病人是个外国人。赵斌沉默了片刻，先用中文问： 会说中文吗？ 看着病人一脸无动于衷，他叹了口气。作为综合性大学附属的教学医院，又是全国前10的大医院，赵斌在急诊科接诊外国人的情况不少。他从小学的就是典型的哑巴英语，只会读写，不太会说。这几年偶尔说一下，终于能出口，但是问病查体专业情况下交流，用起英文还是略微吃力。这种接诊外国人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尴尬。这会儿他换用自己口音很重的英文问道： English? No, Chinese. 病人恍然大悟。 哦哦哦，是的，一点点 Chinese 一点点。 赵斌面无表情的思考，病人可能只会说一点点这个词，继续用英文问 What's the matter？ 病人开始掏出手机，一边快速翻一边说 Doctor, I got this 大白子。 他把手机拿到赵斌面前，上面赫然是打摆子的百度搜索。赵斌把手机还给他，继续问他 For how long? What else? 病人继续说， 还有就是觉得很冷。 发病的时候你测体温了吗？ 赵斌问他，病人摇头， 没有，发病的时候太难受了，我只想休息，就没有测过体温。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全身大汗，这时候测体温是正常的。 赵斌开始在电脑上完善病历。 发病多长时间了？ 一个星期了。第一次发作过后，我早上起来测体温完全正常，而且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。第二天第三天白天都是完全正常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第三天晚上又开始出现大白字，我当时心里想的第二天一定要来医院看，但是早上起来体温也完全正常，我觉得今晚上可能又要发所以我就先来看病了。 赵斌问他， 你是哪个国家的？ 病人一边在手机上输入一边说道， Nigeria, you know? Yeah, 你是利亚。 他在手机上把英文翻译好了，给赵斌看中文。赵斌擦了擦额头上不存在的汗，继续问， 你最近一段时间出过国吗？离开过中国？ 病人点头， 我从尼日利亚回来两个星期以前。 赵斌基本上已经有判断了，一边打完病历，一边在脑子里把话转化成英语，然后有些磕磕巴巴地给留学生解释病情。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我怀疑你的这个问题是传染性的疾病，我想留你在我们这边发热门诊的隔离观察病房，我会打电话请感染科的医生过来给你看，明白了吗？ 病人理解了一下赵斌的话，点头， 一切听你的安排吧，医生。 C 大附院的发热腹泻门诊和全国一样，都是 SARS 期间建立起来的，一般在有全国流行性疾病发生时候启用。今年就是开年那段时间流感期间排了发热门诊的班，虽然占地方，但是根据国家规定发热门诊一直保留。现在这个发热病人有传染性疾病的考虑，就正好安排在那边隔离区等待进一步处理。很快感染科的医生来了，再次询问病情和流行病学史，把病人转去了传染科。第二天，赵斌不忘在微信上找感染科老总问这个病人情况。 还在等结果。 感染科老总回复他， 昨天晚上就是又发烧了，体温最高42度，抽了血培养血常规。 到下午，感染科老总给他发消息， 是个疟疾，查血找到了疟原虫。 赵斌正在和罗明瑶聊旅游安排的事儿，冷不防收到这条消息，心都颤了几下。他们还在商量着去热带地区旅游，就看到这种已经算少见病的热带传染病，两个医生心里压力颇大。罗明瑶咳嗽两声， 那我去买点防蚊的东西吧。 赵斌忍不住笑， 又不是住荒郊野外，不用这么怕，何况现在也没听说泰国那边有疟疾爆发流行，应该没问题。 罗明瑶刷着网页，头也不抬。 尼日利亚最近也没有消息说有疟疾爆发流行啊。不过他回来都两周了，到底在哪里感染的，其实不好说的吧。 赵斌稍微想了一下说， 疟疾的潜伏期都在10天以上，长的可能长达半个月，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境内感染上的几率应该不大。从发病时间上来看，应该是在自己国家感染的。按照流行病的规定，疟疾是乙类传染病，24小时之内上报。如果考虑到原发地在尼日利亚， 应该会通过相应的途径通知那边的 CDC 吧。 他的手又回到电脑上继续查旅游攻略。 这都上升到国际层面了，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讨论我们的国际旅游计划吧。